加氏的粉丝已经完全到了一种怒不可遏的地步，无论是外界的冷嘲热讽，还是这叫板的惺惺战队完全无法拿下。消息传播越来越快，越来越广，加王朝公会里那也是有相当多的玩家的，有些挺早就注意到这事儿，但因为本人非H氏，开始也没太在意。 谁想这事居然越演越烈，到最后竟然成了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在一堆对于加氏出局幸灾乐祸的玩家推动下，星星战队这个不知从哪里爬出来的小角色被描述得仿佛是加氏公会的克星一般，这让人怎么能忍呢？这样的队伍，加氏当他是个对手都嫌寒碜。可问题是， 这队偏偏有些实力，看不过眼跑去打脸的加氏粉，最后都鼻青脸肿地跑回来了。不能坐视不理了。网游公会是对战队粉丝的一种凝聚， 除了在网游中打 BOSS 给战队做好后勤以外， 同时也可看作是一个领导粉丝的团队。 这种时候，不少粉丝的声音可就传到加王朝公会来了。毕竟这里云集着加氏粉中真正的高手们，加氏粉丝纷纷要求公会这边出动高手，去灭了那星星战队的气焰。加王朝的普通玩家们跃跃欲试，觉得这种时候正是他们这些精英出马的时刻了。 但是消息传到加王朝公会的核心群体，精英中的精英时，所有人都沉默了。等到他们的总会长大人陈夜辉听到时，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惺惺嚣张啊！我知道啊，我站在窗户边上就看到了呀。搞免费，引人关注，制造话题， 然后在无数加氏粉的嘲讽挑战中屹立不倒。就在星星斜对面的陈夜辉，其实比好多普通玩家关注的早多了。那天晚上跑出来买盒饭的时候，还偷偷溜到星星网吧瞄了眼呢，然后就目睹了所谓的高手被韩嫣柔打得像个面团儿，所有的加氏粉丝们垂头丧气、郁闷不已的模样。 那天，陈夜辉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他发现这事儿再这么闹腾下去，很可能就会烧到他呀。陈夜辉当然不希望这种事发生了，可是他完全没法去阻止。指望星星战队在这之前就被击败，笑话！陈夜辉可是很清楚那边的人实力有多强劲的，别说就现在去的这些家伙了， 就是他这家是王朝公会组一支精英队去，输掉也是妥妥的。人那可是有叶秋坐镇的呢。后来听说还来了不少人，什么蓝雨的前队长、微草战队的新秀之类的，这些人是网游级别的人物，能对付得了的吗？为这事儿，陈夜辉甚至找过经理崔丽，看能不能阻止星星继续这样折腾。 崔丽当然也不很想让星星这样一直扫加氏的面子，可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现在的星星免费什么的，那根本就是一开始招惹人眼球的噱头。人事实上还是在拿实力说话，这些想去打脸的挑战者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抽回来，这才是越闹越大的根本原因。是不是 可以派点人去啊，灭灭他们的气啊！陈夜辉小心谨慎地提了个建议。派人去？派谁去啊？你的人去吧。我的人恐怕实力不够。我当然知道你的人实力不够，不然你早就派了。但派职业选手去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啊，我是说万一，也输给他们的话， 这事儿怎么收场？因此影响到战队的信心和士气的话，这个责任算谁的？所以啊，非但不能让职业选手们去， 而且还得拦着他们。他们要是真憋着一股劲儿，那等到真遇到星星的时候释放出来也算是好事。我回头还真得和他们所有人联系一下，不许私下披了马甲去和星星叫板。星星的人不简单，叶秋有多厉害你我更清楚。你怎么知道这不是这家伙故意摆下的局？没准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沉不住气，让我们乱了分寸呢。我们和他们打赢了，那是我们应该的，但如果输了，哪怕是一次，哪怕是偶然，这都是对他们信心的极大提升，而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打击。这家伙没准就是想故意这样来挑衅我们，搅乱我们的状态，千万不能上这个当。我这就去打电话。崔丽这也是一边分析一边和陈叶辉说着，越说他自己还越来越紧张了，说完之后立即就转去打电话了。目前星星这事儿，网络上吵得也挺热闹。嘉士这边因为下赛季打的只是挑战赛，备战倒不如职业圈中的战队那么早，这会儿还在假期中，选手们都不在俱乐部，没准家里或是哪里看到这些热闹也是气不过跑去掺和一下，没准还真中了叶秋的计呢。尤其是孙翔那家伙，要是看到恐怕会立刻披挂上阵吧。崔丽再这么一想，觉得对方这次这事儿搞的没准还真就是针对孙翔呢。崔丽连忙给孙翔去了电话，千叮万嘱了一番。打了大半年的交道，孙翔这个战队的王牌选手是个什么性子，当经理的崔丽还能摸不清楚？这一番深入浅析的剖析，又顺着孙翔喜欢的路子说，最后感觉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孙翔之后其他选手一个接一个的也是联系了一遍，最后的名字苏慕成的时候，崔丽犹豫了。苏慕成全明星的身份，但在崔丽联系的时候居然是嘉士战队所有成员中的最后一个，可见他现在在嘉士已经是在被边缘化了。这也不奇怪，既然明知道这位下赛季就会走人，那么本赛季提早做出弱化他在队伍存在感的举措也不奇怪，总不能明知明年就不在了，这一年还把人当核心来用，那是加大明年调整难度的方法。作为俱乐部的经理，看问题总是会长远的，不能只瞅着当下。这苏慕成该不会就在对面的吧？崔丽这默默想着，一不小心就真相了。不过想归想，这个电话终于还是打了，再怎么说苏慕成现在也算是嘉士的一员不是？ 喂， 电话很快接通。 啊，慕成啊，在哪儿呢？ 星星网吧呢。 崔丽咳了一下，就知道你在的，但你就不能掩饰一下吗？这么真相，而且还是对着我这个经理，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崔丽心里好一通腹诽，但话还是要说的，构思了半天最后挤出去一句， 玩得开心吗？ 还行，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儿，就是队伍可能就快要集合了，怕你们跑得太远，所以提前招呼一声。 我不远，就在斜对面呢，你要有事儿我随时就可以回来。 那不忙不忙，具体集合日期定了我联系你。 好的，再见。 再见。 崔丽挂了电话，这心里感受就没法说了，爽是不可能的，但说怒吧好像又欠点，就是那种吊在半空不上不下的感觉，发泄都找不出个妥当方式的心情。和苏慕成他索性就没说和其他人交代的那些话，这位没帮着星星那边虐人就已经不错了。陈叶辉找崔丽求援，最后反倒是得了个不准惊动职业选手的指示。那这星星怎么折腾， 陈叶辉也是无可奈何了。这边可是有荣耀圈顶尖的大神在呢，你就网游这圈子找再牛的打手来也收拾不住啊。陈叶辉索性就撒手不管了，只盼着能出什么奇迹，哪怕是来点外星人忽然把星星的人给击败，就此停了这出戏也好啊。只可惜外星人终究还是没有来攻打地球，星星这边继续闹腾，那些不知真相的玩家粉丝满以为家王朝公会就是特别强大的存在了，派出些高手就足够灭了星星了，于是终于是敲门上来了。陈叶辉听到这一片一片家世粉丝的声音，死了的心都有了。派点人去那不是啥大事，但这派了人去也只是暗增对方的气焰。粉丝们呐，你们现在这是在给对手助攻，你们知道不？陈叶辉纠结呀，想着是不是随便扔个团去叫叶秋灭了，也算是给粉丝们个交代。正这样想着，忽然又是一个灵感跳上心头。陈野辉这么多年的斗争经验真不是盖的，只不过这个方案还得找经理崔丽商量一下。向崔丽做了请示，两人略略合计，甚至崔丽还去征询了一下老板陶轩的意见后，终于拍板，就这么办。于是在家世粉丝一致期待着家王朝赶紧来点精英灭了星星战队时，家王朝终于站出来了。会长陈叶辉以特别复杂的心情答复众多家世的粉丝，他拒绝了派出高手去战星星战队的要求，因为星星战队中的君莫笑正是家世战队的前队长，为家世战队立下汗马功劳的叶秋，家王朝公会实在无法和这位家世史上最受爱戴的大神兵戎相见。所有人呆了，君莫笑真的是叶秋？这一次终于不再是传言，不再是八卦，而是有家王朝这种也算是家世战队官方势力的团体发出了声音，这基本可以算是盖棺定论了。而现在叶秋组建了一支战队，要和家世在挑战赛里你死我活，事件立即又是燃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